最近国际社会界强烈要求美国承认朝鲜的拥核，并制定新的对朝政策。中国深圳卫视、香港凤凰卫视、俄罗斯见解报、德国红旗报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问题委员会主席等许多国家的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和各界人士主张说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拥核国，已经步入宇宙强国俱乐部，对此不要忘记，并指出美国政府所能选择的唯一途径只有一个，是举行会谈。